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26集， 玩家们有一部分是被林怀和依林虐过的，甚至有些至今还没通关，便想着先来跟一下繁花，也好后面少走点弯路。另一部分则来自几大帮会，精进联盟已经被抢了先，他们不甘落后，便想着来看看能不能得到点线索。这时看见鸟都传回了帮会。 帮主，鸟， 咱们要不要也找找看？ 我觉得行啊，帮主上次主要跟着学习的是怎么过剧情，而不是过副本。咱们今天如果能开了，搞不好能再争个首杀呢。 可能吗？ 试试嘛，帮主你说呢？ 几位帮主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乐观，但也维持住了帮主的尊严，示意他们先去开剧情。帮会成员于是一波去找鸟，一波继续跟着两位大佬。江晨看了看这周围的一圈人，众人怕他轰人，笑道： 我们顺路，顺路。 江晨无视掉他们，带队往前走。老管家对着他们是另一副面孔，高贵优雅，带着一股子绅士又刻薄的劲儿。 你们慢点走啊，别颠了我家小主人。 是你太慢了好吗？ 老管家自然是接收不到这条语音的，抬着下巴走得不紧不慢，时不时还提醒他们别走太快。周围的玩家也配合地放慢速度，顺便竖起耳朵想听听他们的对话。江晨听着身边的聒噪有些烦。 都说了走慢点。 江晨停住脚，转身来到他面前，往石像上一抓，见老管家瞪大眼，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跟着凌厉了，拿着石像扭头就跑。老管家疯了。 你把小主人还给我。 江晨充耳不闻，拿着石像跑得飞快。老管家这次不优雅了，拿出四号 BOSS 的速度追着他就过去了。二人扔下这些人，一前一后在荒漠上狂奔，掀起一串滚滚尘烟，速度瞬间提升了好几倍。 不愧是你。 荒漠视野开阔，跑得再远也能看见人，不过远处就是传送阵，进了传送阵他们会去哪儿玩家们就不知道了。 各方人员请注意，各方人员请注意，我们即将丢失重要人物，看截图，看见的请及时发送报告。 Over。 当初是全服找鸟，玩家参与热情很高，风风火火找了半个多月才消停。如今大佬们做的恰好就是这个剧情，他们对此都很在意，纷纷在频道上应了声。江晨率先跑进传送阵，选好目的地，身影消失。方景行几人在他们跑起来后也跟着提了速，先后进入传送阵。刚刷到新地图，就见几乎顺传的 NPC 靠着这几秒的优势终于追上了江晨，一把夺过雕像，维持着绅士的姿态，克制的发怒。 你怎么能这么粗鲁啊，要是我家小主人因此而受伤，你赔得起吗？ 江晨看着他沉默不语。老管家觉得他大概是老实了，系统语音结束，恢复到严肃的样子，拖好石像。江晨伸手一抓，再次狂奔。方景行就知道他会这么干，是跟着他一起跑的。 认路吗？ 不认。 跟着我。 江晨点头， 在他的带领下又穿过一个传送阵，到达目的地所在的小城，再次从夺回雕像的老管家手里抢到东西，然后一路往城外跑，要去附近的村子。周围的玩家看见他们，传了消息。 维多利亚城发来报道，他们还在喷 ，over。 众人在后面跟着，最终跟进一座村庄，估摸这应该就是终点，于是又发了消息。各路人马见状激动，呼啦赶了过来。八人小队这时已经在和村子里的 NPC 对话了。任务的线索上没说具体找谁，只说这里会有解决办法，他们便挨个对话试试。只是有一点问题，人太多了。 麻烦把 NPC 给我们让出来。 你们知道的，我们队长脾气不好，挡他的 NPC， 小心他踩着你们的尸体过去。 起开。 这关是找 NPC 对话，你们派两个代表守着就行了，等我们找到人你们再进来看。 玩家们被他们一说也有点不好意思，集体退到村外，探头探脑地往里望。八人小队顿时轻松，找了大半个村子，得知祭司会解咒，祭司每天都要闭关冥想，他们再晚来一会儿，祭司就又闭关了。几人不由得瞅一眼老管家，暗道看似平平无奇的赶路果然也是个坑，要不是大佬不耐烦溜着人跑了一路，他们搞不好得等一段时间才行。他们庆幸一声，顺着 NPC 的指引到了祭司的屋子。祭司听完他们的来意，看了看那封信，点头道， 是贝尔的笔记。 他拿起雕像观察一阵，递还给他们。 我能解，但需要贝尔的法咒书，我忘了是哪本，你们把三本都拿来吧，这是地址。 江晨伸手接过他写的纸条，任务条同时刷新，让他们去寻找三本法咒书，地点就在他们传送来的维亚城里，是一家书店。狗剩有点不习惯， 就这么的简单？哎呦，我还以为又得找药材啥的。 别乌鸦嘴，小心以后真的找。 他们说着出了门，江晨照例要抢石像，却听老管家感慨道， 太好了，小主人有救了。 这是要触发剧情？ 江晨看他两眼，试着和他对话。 大小姐和金丝雀的感情很好 啊，很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